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子东、梁文道。现在你们知识分子应该觉得很温暖吧？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自己先排除出去，你们 对 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 我是没文化的呀。 哎呀，又来这一句了， 你这 又 来装大老粗什么什么？ 我跟你们 占了一个政治优势，好像 对不对？ 我跟你们知识分子势不两立。 这是预备，你看要批斗我们。 没有，我为什么问问你们应该要觉得温暖啊？ 啊，为什么？ 最近我帮你们看见新闻了 啊， 温家宝总理，哎，到专门呢去病房看望。国宝级的学者了 啊， 季羡林、钱学森。 对， 刚才徐老师一提醒，我才发现，你说我这脑子哈，哎，这你看这两位泰斗， 对， 一个是文科的， 对， 一个是理科的， 对， 你把次序颠倒了，是钱学森、季羡林，理科一定在文科之前。这非常重要， 科教之一向 是 不是谦虚， 是国策， 是国策，国家的路线啊，就是路线。 以前呢，只有一个国宝呢，是两样可以兼的，那就是郭沫若啊。所以以前呢，周总理看望郭沫若呢，因为他又是文科，可是他又 考古，他又是中科院的院长， 哎，他又中科院院长，所以他文理都兼。 对， 考古算理科吗？ 考古 也 有点科学的成分嘛， 不，主要是郭沫若是中科院 土壤的地质构造， 对， 有理解， 而且他是中科院院长， 对，这是 管管，你别看我们是文科，管着你们理科， 哎，就是这样， 这个时代早过去了，现在是理科管文科的。 但是你还别说，我觉得人家钱老身上，他体现出文理科不分家的这么一种特质。所以我想请你们聊聊的是什么呀？我注意到他的跟温总理的一段对话呀，引起了我的这个深思。哎，我也没什么资格，我浅思了， 浅研究了， 浅思了。就是，你看，俩人讲到这个航天事业啊，讲到什么？你看钱老就说了，说当年美国不让我回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来。然后呢，这个温总理说，这反映您呐人格和品质，是全国人民都惦记着您啊。然后呢，温家宝就介绍，就说我们现在啊制定了十几项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规划啊，涉及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先进制造业、空间科学，还有像什么航天飞行、绕月探测呀，都要继续进行下去。钱学森思维敏捷，说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我就留意这个，他说缺一个。哎，温总理就说好啊，我们就是想听您的意见呢，要不我来干嘛来了，对吧？钱老就说了，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他说现在我就要宣传这个观点，温总理就讲了，您讲的非常重要。温总理说什么？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文艺修养也高，像李四光先生就会谱曲，说您也是一样。然后就是说温家宝就说，可能就是艺术修养，温总理的这个话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可能就是艺术方面的修养啊，让这个你的思想开阔，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钱学森讲，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段对话 不过我想很重要，他说这个中国现在没有一所大学啊是能够按照这个培养科学人才这个方向进行啊。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像我们现在都认为这个全世界培养科学人才最优秀的学府啊，那应该都集中在美国，甚至比如说比牛津剑桥都还好，因为他们经费短缺嘛。你会发现像美国那种高等学府啊，他们呢没并不是说按过去，你知道越过去我们中国这个院系调整的时候啊，就是按专门的来分的，你是科技你就是科技，你是人文就是人文，所以清华那阵子是完全没有文科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全世界最顶尖的这种科学学府啊，他很少说我是只搞科学的，他就是一切都要什么都有，就像 MIT 啊，就麻省理工学院，他一样有很强的文科在里面，他这种学校里面呢，他才能够让自己的学生，理科的学生跟文科的学生混在一块，互相交流有刺激， 这样子呢，你的视野才能开拓。而且搞科学研究啊，搞理工的人呢、啊，有个什么问题啊？那么当然我有很多搞科学的朋友，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就是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变成只是个技术性的一个研究人员，那么但是缺乏了就是说对这个人的具体的关怀，对社会的投入感，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你培养一个科学家，真正伟大的科学家，除了要有艺术的创造性的那种想象力之外，还要什么，就是说你怎么跟这个社会有联系，我跟这个国家跟这个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头。 有些跟家庭都有关系、小时候的这种你给他一个大的视野，你将来不管做什么，有些东西你得知道，你不能说你是研究原子弹的我就不需要知道贝多芬、这就是你从小就是要让他知道这是错的。那么靠学校其实没有用，我觉得这个东西从小打下了一个人文的底子以后，他以后学什么，学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不甘于做一个中等程度的专业科学人员，他要想做一个大科学家，那个时候后来的原来的人文的东西都对他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东西靠学科设置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你说他在科学当中他去修一门钢琴课他就会怎么样，我这个是有点怀疑。 为什么说是你看老一辈儿老一代，我现在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咱们老羡慕，就说是那种三十年代或者这个五四那个时候的学者，你怎么觉得就是学贯中西的，都那么多。而且包括咱现在讲哈，咱们这周做大视野嘛，像和当年的很多国民党将领，当年很多国民党将领，我那天注意到戴安澜将军的儿子讲的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父亲呢就是个那种传统的忠君爱国的那种知识分子，你知道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了很多人，包括像这个张自忠，是吧？那天还有一个人王康跟我讲说，比如说有个将军叫王耀武，打湘西会战的，有个将军叫张自忠，他说这两个人有什么区别呢？他说王耀武比较的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就是专业技术的这种军人，打仗的就怎么能打胜就怎么打。他说但是在张自忠呢就更像一个这种传统上那种这种忠君爱国，从小受这个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你会看到还有一个当年抗日当中的一个将军叫胡琏，很多我们用过嘛，很多观众感叹呢，说那个时候写就说那个遗书啊，就是在大战之前给父亲给妻子写那遗书，哎呦写的那个文采斐然，那个情怀感人，你一看就是这个旧学底子，你就发现他都是小的时候啊，父母亲呢、他是很多受的是所谓的旧式教育，包括我记得杨振宁先生也讲过，他说他很感谢他爸爸，小时候坚持让他背孟子，他说我到现在能背过孟子，而且这咱就不懂了，因为我不懂物理嘛，他说他在物理上的很多创建，他说跟我小时候背这个孟子不能说是没有联系的，这你们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不一定说是所有的大科学家一定都要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的人文科学的修养，那是不一定的，找不到这个因果关系。但是可以说呢，就是不应该就集中在说是一个科学家啊，他要认识一点艺术，认识一点人文，他科学成就才会好，而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任何一个完整的人， 对， 他都应该有一点人文艺术修养，也应该有一点科学知识的这种训练，这是一个完整的人。 而你要做一个大科学家，你的前提是你是一个完整的人。 对 啊，对， 哎，你是一个奇才的话，你是一个畸形的这个畸形的才，你可以发展得很快， 对， 但是你可能不大能够成功。所以你不是讲美国造原子弹那些科学家造完了以后，他还在那里忏悔， 这是最经典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他照样忏悔， 因为当年的时候，美国搞这个原子弹研究，不是有个叫曼哈顿计划嘛，这个很神秘的计划嘛。那么当年这个计划里面就有这么一批的原子物理学家，一批科学家。那么他们后来呢是看到这个原子弹投出来，他们看到炸到广岛长城的两颗原子弹，你知道他们那种心情啊，科学家的心情跟军人的心情跟政府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杜鲁门总统，还有他身边一帮幕僚，他们就会从政治的角度去看，这么做我们就能够让日本很快投降，就结束这个战争，这是对的。军人的心情呢，那当年开着那个轰炸机啊去投放原子弹那些机缘，最近不是广岛核爆60周年吗？ 对， 那么有时候访问当年那些人啊，他们有的人就说啊是后悔，觉得这我怎么做了这么事儿，但有的人就说我这是命令，我是个职业军人， 天职。 对，科学家是另一种人，因为科学家他们就会想说 他们看到那个原子云这样升起来，看到那个威力，他就想说，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我们在实验室里头，我们琢磨那些，我们做很多算式，那本来是纸上的东西啊，那本来都是冰冷的机器啊，结果出来是这个样的，我们做了一个怪物出来啊。他们想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会做了怪物出来，我们做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毁灭性的东西啊，这是能够毁灭人类的东西，是我们弄出来的。 那 我们有什么责任 嘛？诺贝尔奖金，诺贝尔自己就发明炸药， 发明黄色炸药， 对不对？他发明了炸药，最后他用这个奖金来忏悔， 对， 忏悔他炸药带来的 和平奖， 哎，和平奖、文学奖，它里边有很多跟人文有关的。 对， 但是我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偏见，也要倒过来讲，就是说科学家要有一点人文，这是好的。但不代表做人文研究的人就自然会有人文精神。 对，这当然。 现在大学里有很多，因为人文学科啊，它的成果比较软性，它测量还不像科学那么有很多标准，因此人文学科里边没有人文胸怀的人多的是。 哎，对，这说白了就是叫过去管学问有一种说法，做人的学问这是性命之学。哎，其实这个钱老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不光指的什么理科，也指文科。 对， 文科也有纯技术派。 对， 你整天寻章摘句老雕虫哈，考证这个字儿有六种写法，这个这是你的专业范围，可是这个并没有跟你的为人处事做人。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就会讲到你这张自忠，他这个里边啊渗透着他的一种情怀，一种做人的一种格调。你比方说他的死为什么被长久的被人研究啊，因为他是上将军。上将军他认为他一生前多次说我得死，我必须得死，他把他的死当成了一件 使命。 你知道他的死不是个人赌气哦，也不是拼杀哦，是一种主动自愿的很哲学的死。因为呢他就是说中国得有一个人死，就像谭嗣同，我一定得死在肉搏当中，我领着这所以能带着几千军马渡过河去，就是找死呢。但是当时中国军队啊存在着一种畏惧日本的心理，所以他就觉得，所以你看他原来写对联就常常提到一个，他生前提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死字，就是说我要死国，说中国该有一个高级将领死了才能激奋起很多人的这种士气。哎，你说这里面其实渗透着他从小受到的某种性命之学的影响，你说是不是？ 当然 还有道德力量， 对，道德力量这当然。所以其实现在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做学问呢，那么有时候跟人是隔得很开的，这跟古代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先秦的诸子，或者古希腊哲学，他们讲的哲学， 做学问先做人， 对，都是一种做人的方法。很多人就以为西方不是那样，其实不是的，最古老的西方也是那样。你比如说像苏格拉底，他的学问呢，就跟他的做人方式有关。他的做人 合一， 对，他就是那种天天在街上穿着烂衣服，到处跑，要跟人家挑战，要跟人对话，他在过着他的一种日子啊。他那个过日子的方法是跟他的学问是连在一起的，中国人也是。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做学问，那是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我可以是个，比如说最近中国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搞儒学研究的一个学者啊，就给人家说，哎，原来揭发了他娶了几个太太，那么那是怎么回事？他要假结婚，弄几个太太到美国去移民，因为他 弄了六个， 那么好是赚钱。那么他说，哎呀，这还叫儒学大师吗？你不知道 儒学本来就一夫多妻吗？ 对吧？ 儒学大师老婆多。 啊，但没想到这现在啊，我研究儒学可以研究得很通透，我不一定做人是这么样子做。你等一下，有些西方的神学家也 是。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说的事儿，咱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想的事儿啊，正是我最近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啊，现在的人啊，感觉上就是说，比如说过去我们对一个人的期望，是你说的如果是真理，那么你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对吧？可是现在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人家有个词儿叫人被异化了，因为现在分工很多了。你比方说，我就拿我举个例子啊，昨天晚上很有意思，我看这个锵锵三人行的这个 BBS 锵锵三人行的网，我过去啊只懂看那个邮箱哦，我不大懂电脑， 他们教我，我才看，看，看，我才知道。哎，人家有观众就批评我了，就说说是这个，哎，你跟文涛提建议没用啊，他十年也不会上这儿，叫锵锵三人行的往板区，对吧？ 嗯， 我要说不是十年，十个月是有的，因为我就不大懂这个，我只是看那个锵锵三人行的那个观众信箱。 还好，人家骂你都听不见。 后来被那个 还算好， 不是后来被垃圾邮件堵塞了，就没法看了。但是以后啊，我得承认错，我以后得看。一看呢，我就看着很多批评我的，批评的很有意思哈。你说有个观众就讲说，邓文涛一个叫他不懂音乐，不懂体育，不懂英语，不懂艺术，这么一个人怎么配当主持人呢？哎，我看了之后啊，我就觉得呀，他说错了。我音乐、艺术、体育什么英语，我仅仅不懂这些吗？我后来就反而更反攻自问了。 不懂的更多。 政治我懂吗？ 不懂财经。 经济我懂吗？ 不懂财经，不懂炒股票。 这什么我 懂卫生？ 对。 我最后推而广之想下去啊。 哎呀，这 我简直什么都不懂。我懂农业吗？我懂工业吗？ 所以 什么都不懂， 所以无知才能无畏嘛，对不对？ 这就有一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有的时候你会很尴尬，因为现在的社会被剥离了。这个比如说一个电视节目，它是极具分工的，你是个台前的人，我这个人，我一个人造不出这个来，要靠子东这样的，比如说一个顾问，是吧？最近社会很重要，什么问题？你要文涛， 别推在我身上，这活我很少干。 那就是刘春啊，春哥啊，那这刘春，你研究这个问题，好，我研究了，这然后再去说。但是你像这就有一个问题啊，你出现在上边，大家会以为，哎呦，这人胸怀天下呀，那是忧国忧民呐。可是对不起，他并不真的是他表演的这个人，当然他经过研究，他投入感情，他也是很真诚的表达出来。可是你要拿这个跟生活中的这个人画等号，那这个人是要惭愧的。 对， 这个为人以为文的关系，这个现代的学术界早就把它剥离了，现在已经不这么去讲了。不过比如很多人现在考证出来说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可是他天鹅湖我们照样把它诠释成男女天鹅的那种崇高的爱情。你男天鹅湖你老想同性恋，你当然不行， 对， 对不对？现在不但这么讲。不过他刚才讲做人跟做学问啊，现在的现象是倒过来，现在很多人做学问啊还真是靠做人，他学问学术啊，三分学问七分权术，都是靠做人。你做人人缘关系好，你能够调用你学生的资源，你跟很多很多的学，你渐渐就巩固了一个学术滩头的地位。 对， 就这么慢慢，现在所以他们现在做人跟做学问的关系最新的联系是这样倒过来联系。 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这种很畸形的情况，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是个很渴望大师的一个社会啊？ 嗯， 像我们一开始讲季老、钱老，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大师级的人物啊， 靠作品成大师的。 但是呢，现在不一样，现在呢，中国是到处都有大师，什么人都被捧成大师。现在有句是笑话嘛，就是在北京大学啊、清华大学这些学校里面，大师比读书人还多。 没错， 对， 我们节目组的现在互相都成大师。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大师比读书人多，读书人就是我们投射一个很理想的，像古代社会。你知道张治中将军是个将军，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叫读书人。 哎，是读书， 读书人是什么样的人？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的理想就是说，那是个性命之学，他学的东西，他跟他做人是连接在一起，是叫读书人。但现在呢，讲的大师呢，是另外一种，大师人也是很会做人的人。 我那，而且现在的问题非常吊诡，你不要刚才说做文科的，有些人就寻章摘句，对不对？ 嗯， 做了考证，好像他只顾自己的事业，另外一些人好像胸怀天下，研究这个啊，今天研究房产，明天研究什么煤矿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在文科里边，做文科的人自己心里知道，你前面那个才是真学问。 嗯， 那个要花很多年很多功夫，你要耐得住寂寞，你要没有称赞，没有表扬，也没有钱，你在那里考证，你哪怕考证出一个字，你能考证实实证证考出一个汉字，你做出跟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你就非常了不起。后者才容易呢，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么说，那现在你们很多知识分子就不被我佩服了。说了半天， 都往 说了半天，跟我们这小老百姓都一个精神境界嘛，都是急功近利， 还不如，因为小老百姓还不会学那些美丽的花招，还不会把灵魂啊、精神啊放在嘴里去夸，还不会叫大师。 所以知识分子最反动，这话 对， 这是一部 就要批评。 我要当了皇帝，真是要焚书坑儒。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虽然别的专业不懂啊，但是我有一样是我专业，我领会领导意图比你们厉害。你看刚才温总理的这个讲话，因为有一点很重要你们就没提到 啊。 温总理说呀，您就是艺术方面的修养使您的思想更开阔，这怎么领会啊？ 怎么领会？ 我跟你说，有些科学，这个科学家为技术派，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很多想象力和灵感呢，是跟你的综合素质有关系的。 对， 你说是吗？ 绝对是。 哎，你的比如说某种美，你不要说人的美感、意境这些东西和这个数学物理没关系。我很多科学家都说他那个灵感呢。 行，我们积极贯彻温总理的指示。以后各个大学呢，那些不太有用的学科啊，现在备受轻视的学科，应该加强。比方艺术史啊，历史啊，你知道现在这些学科濒临危机啊。 对， 因为现在的人都急功近利啊，你一进学校就管我学这个将来有什么用啊，我怎么找到工作啊。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多浮躁啊，大家都在谈论，我不是说对什么芙蓉姐啊、超级生啊有什么成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在追逐这些泡沫的时候，无奈。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